我只是一只小鸟，在寻找家的方向。我不是一粒沙子，也不是一声轻叹，我只是一个孩子，在寻找爱的怀抱。这是飞扬的感觉，这是自由的感觉，在洒满鲜血的天空，一直纵飞，我凭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。这是我的感觉，坚信的灿烂生命的模样。这是飞扬的感觉，就像自由的感觉，在洒满鲜血的天空，一直纵飞，我凭着一颗永不哭泣在寻找家的方向。 身上，爱会

沙漠里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。 爱情让人靠得太近，忘了留点余地。

学习承受。

like me.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. 下了眼，在这美丽春天许下你心。